知道花香的童年，捡起被遗忘的相片，为你弹过的木吉他早就断了线，还记得你对我挥手说了再见，渐渐模糊的地平线，你的背影消失不见，坐在寂寞的咖啡店，想着又陪在你身边，在你难过的时候能让你有笑脸，距离告诉我可能不会再相见，我闭上自己的双眼，记忆在蔓延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却越走越远，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，我牵你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，谁说过誓言，被谁画下句点，被谁扔到了风里面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一天像一光年，我们是否会在梦里面再遇见，只需要一瞬间让我能回到从前，握着你的肩，再多看一眼你的像是又陪在你身边，在你难过的时候能让你有笑脸，距离告诉我可能不会再相见，我抱着自己的双肩，伤痛在蔓延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却越走重演，我牵你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，谁说过誓言，被谁画下句点，被谁扔到了风里面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一天像一光年，我们是否会在梦里面再遇见，握着你的肩，再多看一眼你的脸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岁月走越远，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，我牵你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，谁说过誓言，被谁画下句点，被谁扔到了风里面，你让我有多想念，一天像一光年，我们是否会在梦里面再遇见，只需要一瞬间让我们回到从前，握着你的肩，再多看一眼你的脸，握不到你的肩，再也看不到你的脸。